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动漫城进攻足球嘅香港足球时段。咁喺今周赛事咧，就南华同杰志咧就喺呢个亚协杯就分道出击啦。杰志喺主场1-0赢咗呢个卡达，咁啊南华作客去到呢个仰光联咧就系1-2输咗波。咁啊喺呢场波入边咧，就虽然只系喺个分组赛第一轮嘅赛事啦，咁佢哋仍然有机会去争逐翻一个出线权嘅。咁啊当然啦，以杰志嘅最理想啦，佢先攞咗三分啦，而家喺联赛榜入边咧就排喺一个几高嘅位置度嘅。咁但系翻嚟今周嘅联赛入边咧，就梦想晋级就会对住东方啦，黄大仙就对住南区，杰志就将会对住近况大勇嘅流浪，南华就将会对住飞马。咁首先講翻呢個夢想晉級對東方啦。咁夢想晉級嘅狀態咧都非常之好嘅，喺前列嘅位置度嘅，就對住東方。咁東方牛丸嚟講咧，就點都要攞咗呢三分噶啦，以免夜長夢多啦。黃大仙對南區咧，亦都係搶分大戰嚟嘅。就黃大仙如果唔想降班嘅話咧，而家呢一刻嚟講攞得一分得一分。咁傑志對住流浪。咁流浪而家近況大勇啦，咁傑志能唔能夠喺流浪身上攞到分，我覺得係機會都會大，但要會較為辛苦少少啦。反觀南華對住飛馬，飛馬有啲回勇嘅跡象咧，咁南華未必可以能夠攞到三分，我覺得呢場波分分鐘有機會會打和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啦，就流浪喺呢個過咗農曆年之後。佢真係有啲轉運嘅情況，因為佢由榜尾咧就升高咗一級，就離開咗呢個降班區域，而佢喺聯賽杯同埋青英杯亦都雙雙殺入呢個四強，咁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轉向啦。咁另外亦都有個消息就係話，喺樂視體育佢同剛剛同中超就簽咗2年合約，就攞到呢個播映權。嗱，咁喺樂視嚟講咧，我就問一問你阿 Ken 都熟噶啦，基本上，因為你亦都係中港兩地兩邊走啦。咁你亦都譬如話喺香港睇唔到波，你都一定要喺國內睇啦。你覺得樂視已經攞咗英超啦？佢連本土嗰個中超都攞咗，我知道中超咧，其實嗰個播映權咧有多省都可以播得到。 係。 咁你點睇？譬如話佢呢次咁嘅投資，去攞咗呢個播映權咧？ 我會覺得佢係 for 香港人睇多。 係。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你香港人很難接觸中超的，是不是？ 是。 好了，那另一個問題，你不要認為樂視 在國內非常之成行，我不覺得。 是。 Okay, 因為始終都是在看給錢看電視。 Okay, 那有個盒咁樣機底盒咁喺屋企先可以睇電視咁啊，大概好似咁，俾20多蚊咁樣啦。 係。 Okay, 咁我哋都係喺嗰度睇波多嘅。咁同埋因為呢個網速問題啊。嗰邊係比較慢啊。未必承受得起佢嗰個轉播會窒啊、跳格嗰啲情況出現，所以我覺得佢係for香港俾香港人睇到啊，總之。 哦，即係你反而唔覺得佢 唔係for國內， 唔係for國內嘅。 我覺得唔係for國內。 但如果譬如英超咧，佢今季都買咗英超嘅版權啦。咁我知道咧， 明顯係喺上邊啲省台啊嗰啲地方係少播咗英超嘅。 係。 OK。反而是多了西甲的西甲和 西甲多了那些西 甲是多的是、okay, 但是、相對來說我們去選擇看的時候都是看省台多因為始終穩定一點、 是、就是、但是我個人認為就以樂視來說它的植根地雖然說、在國內、但是它也都、佢對嗰個市場嗰個佔有上咧，係抌咗好多錢嘅。但係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嗱，你所講啦，嗱，你抌蛋咁大嚿錢、去買英超，可能英超本身國內個 market 都大，我哋話齋除咗某一個網上電視係買媒體買咗之外咧，咁、都係佢第二個啦。根本上係因為我都有留意過國內嘅電視台英超係少咗嘅。尤其而家佢宣布播咗英超嘅情況之後咧，喺其他省入邊，譬如話我有睇留意過中央台嗰啲咧，只有大戰先可以見到有英超嘅播映，如果唔係都係去咗一啲西甲、德甲、意甲，反而少睇咗英超。如果呢次買中超咧，我都覺得有個疑惑嘅，因為人都知道中超係嗱點解我會睇少咗英超咧？如果英超一啲8:10開嘅戲碼咧，係肯定睇唔到嘅。係。因為嗰個時段就是中超踢緊波嘅時段嚟嘅，一定是幾個省嗰啲電視台都是播緊英超嘅。咁其實，但又會覺得啦，佢為香港而抌咁多錢，又係值唔值得呢 我覺得是他想攞個佔有率嘅嚟噶， 係， 因為其實網絡電視同埋所謂嘅傳統電視， 嗯 ，OK， 我覺得而家係爭緊一個地盤咯， 係， 所以佢想霸多啲佔有率， 係， 咪俾多啲嘢你睇咯。咁但係中超嘅話，因為其實升多咗中超嚟緊、嗯、，OK， 因為買咗好多球星過去啊。 係， 咁所以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。 嗯， 不過係咪對於成個大環境係好事？我唔覺得係一件好事嚟。 係 ，OK， 因為其實倒退緊，我自己去睇佢成個球壇倒退。 係、 嗯、，OK， 因為始終中超個級數未到歐洲嗰度嗰個。 係， 咁同埋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就係佢成日都買啲巴西人啊？ 係啊 ，OK， 呢樣嘢好奇怪嘅。 好推崇嗰樣。 其實我覺得佢係想 意識。 我衰啲咁講啊，直頭我覺得佢係想戒散成隊巴西國家隊，即係佢支離破碎。OK， 咁然之後，因為成個水平係差好遠。好啦，咁相對嚟講就係話，我感覺上佢係拖冧咗嗰個巴西隊嗰個實力添。 係， 我係咁睇嘅。 嗯嗯，但係嗱，我又覺得一樣嘢啦，因為我哋都睇過有我哋。都有一段時間由細到大睇波啦，我哋睇波嗰陣就係以甲興起啦，嗰陣時候以甲跟住就到呢一個英超啦，英超而家到西甲啦，係啦，每一個年代都有某一個國家嘅聯賽嘅興起，但有一個結構性就係話佢係好健康去持續發展，由盛而衰咁樣去落嘅。咁但係呢次英超中超入邊嚟講啦，佢買咗好多好有名氣嘅現役球員喎，仲要係。但係佢亦都係啲價錢去到近乎係一種唔係話天價，係一個好昂貴嘅價錢。 嗯、 但係你知道，喺國內有好多球會，佢嘅營運模式未去到一個好健全健康嘅。你覺唔覺得呢種係泡沫嚟㗎？ 我覺得 會爆㗎喎，真係會。我覺得嗱，除咗恒大一支叫做好有健康地咁樣發展外， 嗯、 其實其他可能真係一啲泡沫嚟嘅喎。 你覺得恒大係健康發展啊？ 佢都有包裝過攞出嚟咯。我外觀上嗱呢樣，所以我就要問你喺呢一節度點解會講起呢個樂視呢個議題咧？就我希望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英超，你會比我了解呢個聯賽。中超 ，sorry， 中超，你會睇下你睇嘢嘅角度，譬如喺鏡頭前同觀眾去講啦。嗱，我個人嚟講，純粹以一個市場反應去睇，我覺得係泡沫。 你問我，我就幾個字答咗你㗎啦。係。就是一個土豪遊戲， 土 ，OK， 佢就係咁買人買啲球星過去 ，OK， 好多好多的而且確好多好多現役巴西國家隊嘅好邊個都好啦 ，OK，、 嗯、 就因真係為錢過去嘅， 係 ，OK， 咁但係老實講句，佢會唔會帶得起中國足球係冇可能， 冇可能 ，OK， 因為始終你都明白一樣嘢，國內有佢嘅獨特文化㗎嘛，係 係 係，係咪？咁同埋好多時佢哋本土球員、 嗯、 ，OK， 你有眼睇， 係 上咗位之後，你會見到佢唔會話再高一格去歐洲會有咩發展點係冇嘅 ，OK， 冇一個得嘅，除咗叫做出名啲，應該係孫繼海 嘅，係 ，OK， 但孫繼海講起已經有近十年歷史㗎啦， 冇錯冇錯，咁但係再講近期啲嘅，你諗唔到，你數唔到一個出嚟嘅。 係， 唔會話好似日本嗰種 佢不停每一代都有輸出球員。 係啦，係輸，起碼係去到歐洲話咧，係轉到一個唔好話主力喺你後備都好啊，係咪先？咁、嗯、但係中國球員係冇嘅。 係 ，OK。咁但係係梗係有啲因素噶嘛。 係 ，OK。咁但係呢個因素就係我覺得係佢哋出咗名之後，佢、嗯、哋會將個 focus 去咗第二度啊。 係 ，OK。你明白我講咩啊？ 我明。 OK， 所以咪咁咯。 嗯 ，OK， 咁但系而家中超而家嗰個，我覺得係唔健康嘅， 係 OK， 始終係抌好多錢落去，而嗰啲錢點樣去使去買個球星翻嚟，而點樣去佢會覺得係可以帶到翻成隊波嘅，我覺得咁冇可能， 係，即係啲土豪，總之一樣嘢，有一日我對呢個足球冇咗一種熱誠，佢就會成個瓦解曬噶啦， 係啊。 即係個聯賽 真係爆破嚟㗎！ 即係你唔同，反而 Jelly 開頭就會吸引到連尼加啊嗰扎入邊，同佢做開荒牛。開完荒牛之後咧，佢、嗯、就會留下一種叫做基礎，然後等你平步發展。 你係睇唔到中超係有個青訓㗎。 嗰個訓練係好完善嘅。OK， 係除非嚟緊真係車路士入去搞啊。 嗯。 聽講係車路士會入去搞啊嘛，同埋曼城都有機會入去搞嘅。 係。 OK， 咁若然佢哋真係好認真地去搞，我對曼城搞青訓係有信心嘅。 係。 OK， 因為你睇佢而家應該真係青訓嗰 part 做得幾好嘅。係。咁但係車路士咁嘅，如果佢哋肯投資 ，OK， 但我相信會肯嘅，佢哋先覺得入邊好多。機遇啊，揾好多錢嘅機會啊， 係 咁，但係長遠嚟計，我覺得唔係一年半載嘅事。 嗯， 係啊，中超發展我暫時唔會話有什麼睇好。 哦，但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咧，艾力神都幾世界仔喎，佢竟然講話咧。中國隊應該在十年內可以打入到世界盃的決賽周。 咁呢啲梗係啦，你明唔明啊？你要明白呢樣嘢，你覺得有冇可能啊？ 打唔打到十年後的世界盃決賽 周 其實好容易睇啫，就要睇下你而家有咩僆仔，即係話十幾歲世青杯啊、下世少杯嗰班，如果你有飆到上嚟咧，即係十年後你真係用得到啦。 我覺得佢應該買曬啲勁球員，跟住行埋轉國籍咯，咁嘅有機會啊。 咁佢轉國籍，我又相信佢未必會喎，因為佢唔同我哋香港同卡塔爾嗰啲，佢因為佢唔係好重嗰種叫做轉籍嗰個文化啫喎，基本上係。 所以我咪覺得。艾力神嗰句嘢係噏出嚟係為咗自保啊！我有冇叫自保？ 即係叫做擦鞋嘅術語。嗱，咁我又講翻去樂視呢度啦。因為嗱，坊間其實未講中超之前咧，都傳咗好耐噶啦。喺今年嚟講，港超聯咧就係、是由一個東方網啦，東方網喺網上播映嘅。咁、但係亦都講就係話咧，下一個目標樂視咧都會係港超聯。 嗯， 你嗱學你話齋啦。俾香港人睇嘅，如果佢立咗英超啦、中超啦、連港超都做咗，咁大家都知道，樂視如果攞咗去，只係一個網絡電視嚟啫、你一定要有個機頂盒同埋 Apps。而家喺香港睇樂視都要俾月費嘅、但係你覺得如果你唔去東網，東網係免費上網睇嘅，咁我哋做香港球迷嘅嗰、那個。睇波又要再一次再做一個改變啦！我哋每一年都做緊改變嘅，譬如話由呢個撈啦，去咗做舊年嘅 ATV 啦，亞視而家就話冇咗啦，咁啊又去咗東方網啦，東方網之後又變咗機頂盒啦。喂，咁我每一年做球迷都係適應唔同睇波嘅模式，係對於。你去覺得係點？會唔會覺得真係好辛苦？ 梗係辛苦啦！你咩以前啊？睇英超 係。 cable， 跟住突然間就 now 係 ，OK， 突然間又翻去 cable， 係， 係嘛？咁啊，你究竟我應該點咧？你明唔明啊？ 係， 唔係同埋你唔好忘記喎，當年 cable 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，而家好好多， 係 ，OK， 咁但係個問題係，對我嚟講係困難嘅，OK， 咁同埋你唔可以話一個就咁 now 咁睇曬德甲啊。西甲啊、二甲啊嗰啲唔係一個台搞掂啊，其實要起碼要兩個機頂盒喺屋企等喺度。 係 ，OK， 其實係好煩嘅事嚟嘅。 係 ，OK， 咁同埋如果你港超聯佢真係會播， 係 ，OK， 老實講句啦，我應該要問翻你先啱。係咪真係咁多人睇㗎？ 係真係多咗，而家多咗，係講個方便咯。譬如話好似而家東網咁樣啦，今年啦。佢自從買咗播港超聯個播映權之後咧，係受眾程度、關注程度係高咗嘅，而我哋睇波亦都係睇直播啊，係容易咗。但係就有啲地方唔及亞視咁好。 係，梗 係啦，因為始終電視就係電視。 係，係啦，呢個肯定。 但係如果喺一個叫做我要依靠人哋發展嘅聯賽嚟講咧。我覺得咁樣變嚟變去唔係一件好事。 必然嘅呢樣嘢。咁但係好啊，由中超啊，你會唔會有咁大興趣睇咧？ 其實都係睇個 icon 人嘅 icon 啫嘛。 你真係想睇星咧？最緊要有 star。 係啊，依樣真嘅。等於你第一節問我，其實我你唔係第二節你問我拿波利個問題啫嘛。其實去到某個位，我冇可能會中意曬咁多隊波，或者好理性咁樣去睇。一定係睇個星嗱。等於曾經有一個人問過我一個問題，你對本地波某一啲歷史點解好似好記得好清楚？有個甲組同我講，但係其實我係喺某個十年我唔記得曬呢個甲組啲嘢嘅。係係係。點解咧？原來我發現咧，我 以前我會覺得我好留意本地波，其實原來我唔係留意本地波，原來我係當時係留意南華。 OK， 當南華嘅成績唔好打得差嗰陣咧，即係我講緊係羅傑成之前。我亦都原來跟隨咗南華，我亦都冇提向本地波。原來等嗰刻先知道我係中意個球隊多過中意嗰個球市。呢個係好必然，等於搞波一樣嘢。點解而家中超咁樣，好多人會投資落支球隊度咧？係因為利用球星嘅 icon 嚟關注嗰隊波啫嘛。 即係其實等於我點解唔睇本地波啫嘛？ 係 冇咗精工咯。講完 係啊，啱㗎，呢樣嘢絕對 係 㗎。 所以我而家唔睇本地波嘅。 呢樣又好正常，因為我曾經都離棄咗，亦都因為咁啫嘛。佢打得唔好離棄咗，原來我係跟隨之。那個年代的球隊啦，等於你不要講咁遠啦。有個人曾經跟我講過嘅，我而家對曼聯輸波係冇感覺嘅喎。原來我問佢點解，佢講一句説話，原來我唔係咁中意曼聯啫。原來我係中意費格遜多過中意曼聯。 OK， 嗱， 一個 icon， 呢個答案真係完全叮一聲嘅喎。另外係， 即係有啲人中意碧咸， 係 OK， 我因為碧咸中意曼聯。過了皇馬，我追皇馬；過了加力士，我追加力士。嚇，即係咁嘅意思。 即係等於精工啫嘛，精工嘅成功係因為當時對波係好多 icon 喺度嘛。嗱，本地嘅有一個胡國雄，外援唔使講，你熟過我啦。半支荷蘭國家隊喺曬度， 係 粒粒都係星，嗰種星唔係話好似而家中超砌出嚟嘅星，係國家隊過曬嚟喎。當時你請佢唔係難啊嘛，根本上係。 明白。 所以嗰陣時嗰個受眾程度亦都好好犀利咯，再加上佢從高峰期引退啊嘛又，佢唔係踢到隊波降班啊殘曬先走噶嘛，喺一個攞完聯賽冠軍嘅情況之下，佢宣布離開啊嘛。 但係其實咧當年咧 係 題外話嚟嘅，我係識一個球員嘅， 係 OK 就係南華嘅雲志強。 哦，係， 但係我係唔中意南華噶嘛。呢個好笑， 咁冇辦法啦。有時咧睇波嘅嘢，我哋都係講緊，雖然講緊足球，都係講緊足球係涉及人性嘅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冇可能好數去數據化、科學化話俾你聽，我好中立、好持平，每個人都有一定嘅立場嘅。呢樣嘢係無需掩飾嘅，我覺得係，所以我哋先至會有一種趣味會走咗出嚟啫嘛。係咪先？ 明嘅， 就係咁樣咯。嗱 ，OK， 咁啊，香港足球時段咧就暫時到呢度到此為止啦。咁啊，我哋星期一等阿李 Sir 啊、芬啊翻到嚟啦，咁啊再同大家講翻喺今週嘅港超聯嘅賽事會係點樣啦。咁啊，亦都好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Ken 啦，過嚟真係就做呢個嘉賓啦。因為我知道咧喺呢一次嚟講咧，我知道係一個曼城嘅fans 嚟嘅。咁我其實我曾經我未捧曼聯之前咧，我以前細個係捧過利物浦嘅，所以今集咧我好想同你做一次咧，就係聯賽杯決賽就利物浦對曼城。 你需知道點解當時我係會中意曼城？ 點解啊？ 其實好奇怪嘅事 嚇， 喺呢個讀書嘅時間咧，大部分嘅同學仔都係曼聯嘅，因為我明知上 又係呢種咁樣。 OK， 咁我就拗頸啦，咁我就捧曼城，但係我發嗰樣嘢係。如果我都是曼聯的時候冇得玩的嗰日係，OK， 邊有得嘈嘅係咪先？咁咪曼城到而家咪即係變咗死忠咯， 係 咁簡單嘅啫喎。 其實睇波捧波係講年代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喺近呢十年嚟講咧，係以前我冇人聽過話會有人捧曼城，而家就開始有人捧曼城，亦都呢十幾年嚟就開始有人講話我要捧車路士。因為佢哋唔係傳統勁旅，但係調翻轉有人同我講話，喂，我中意利物浦嘅人咧，咁有一樣嘢我可以肯定嘅，中意利物浦嘅人一定過咗30歲以上。因為佢唔係依個年代噶嘛。係啊，講得出我中意利物浦一定唔係因為而家，係因為以前佢個輝煌。 但係我第二隊係你知唔知邊隊啊？ 邊隊？ 愛華頓。 咁你真係唔中意利物浦啦。 我中意愛華頓。 唉，咁冇，我覺得一樣嘢啦，咁啊咁先至會有火花同趣味嘅，有得拗。 係嘅，就一嘈先都過癮。 係啊，即係等於我屋企以前我三兄弟，連埋我老豆四個，其實四個都支持 不同的球隊， 嗯嗯， 咁先有呢種趣味喺度咯。 係，睇波就係呢兩個嘢。 冇錯，嗱，咁啊呢集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啊記得大家咧仍然買翻最新一期嘅動漫城，唔係動漫啊， 進攻足球， 進攻足球雜誌。因為今期入邊嚟講咧，解答到有獎遊戲之後咧，就會有機會抽中呢個拜仁慕尼黑主場嘅球衣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咁啊，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，下週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